喂，大家好啊！咁就孤儿半岛咧，就我个回响好大啦。咁就而家咧就我哋就原本我谂住唔讲噶啦，即系点咗个火头啊。咁啊但系咧就孙总要求啊，我要继续跟进啊。咁我就都几我要负下责任先得噶。咁啊跟进呢个孤儿半岛事件。咁咧就有人 tag 咗个份报纸俾我睇啦。咁咧就话数字报纸咧，咁咧就话原来咧荃湾咧另外有一个大型屋苑。系啊，佢嗰度就四通八达嘅，咁咧就嗰个屋苑嗰、那个鱼皮新城咧，咁咧就又系有类似情形发生，但系咧就冇肉酸，因为佢嗰、那个鱼皮新城咧就喺呢、這个距离呢个地铁站咧都步行咧都有一段路嘅，咁啊斜对面有个街市啦，咁咧就话嗰度都会有啲最近都有啲改革，咁咧就起咗两间金铺啊，咁啊方便啲自由人。出入啊，買嘢啊，咁樣嘅。但係咧，嗰度就當區嗰、那個區議員咧，就都話盡量揾翻啲平衡，就唔會話一刀切啊，好多嘢都冇啊，咁樣咁就變咗冇咁肉酸咯。咁孤兒半島啦，講翻孤兒半島啦。咁就有啲事發生啦，就係早幾日啦。我已經做到我唔記得咗幾日啦。咁咧就有兩封律師信就出咗啦。咁咧就。網上咧就有埋啲清潔用具添，咁咧就清潔工具咧，咁咧就冚住張紙啊，咁即係話有人用啲地拖啊，咁樣就打落去，咁咧就係話告佢啦，就話還翻個公道啊，又話啲遊客又話要道歉啊。 因為我冇跟開單新聞咧，我唔係好明白，你可唔可以成個故仔去講多一次啊？點樣清潔工具咧嚇？ 即係我就有人 tag 咗幅相俾我，就Apps 又有 ，Facebook 又有，咁咧就話。某一個台咧，即係石班咧就俾人告，因為咧佢曾經咧就喺有段錄音咧就應該俾人擺上去 YouTube， 就話咧就懷疑咩台灣好興嗰啲咩政治獻金咧乜乜利益啊無形利益啊後期利益啊嗰啲咧，咁咧就觸動到某人神經，咁咧佢就出咗封律師信，咁咧就告佢，就即係可能話佢唔知誹謗啊定乜嘢啦，咁咧就另外咧就再出一封信咧就俾另外一個女仔，咁咧就話佢喺佢嗰個網站嗰度就 share 條 link 出去 ，share 都要告，咁咧就要佢同佢道歉，咁咧就亦都出早兩日應該。前晚就我就睇到一封嘢，咁有人喺自己嗰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张贴咗出嚟，就话我几年几月几日，我五月廿几号又做咗啲乜，我五月廿几号又做咗啲乜，咁咧就我去见业主，即系话佢嗰个孤儿半岛嗰个咧就某大人物咧就去见业主啦，咁咧佢就话啲人就质疑啊嘛，一路都喺度讲话点解你见业主咧冇居民代表，冇商户代表，就净系得你哋两个，佢话唔系我哋两个，嗱佢而家系数字游戏啦，佢话唔系净系得我同阿陈三桂去嘅。即系而家改咗花名叫陈交配啦吓，咁唔系净系我同阿陈交配去嘅，即系硬交个交啊，咁你中意用边个交你自己配啦吓，咁佢就话我就唔系净系我同阿陈交配去开会嘅，咁当时咧亦都有两个我哋个党嘅职员去嘅，咁你四个人都系你自己人，点样证明你喺嗰个会嗰度？ 即系闭门会议咯。 点样证明你喺个会？啱啊，你讲得啱啊，喺个会嗰度有同居民去发声去争取咧？ 嗰个党中央啊？ 我唔知佢有冇草泥马 挡住个中央。 系啊，咁最过瘾佢一样嘢就系话嗱，譬如我老公同四条马啦佬去。同三条马啦攞去泰国嘅。咁我就问我老公，我话妖你哋过到去泰国有冇滚啊，佢话唔系啊，我四个马啦佬都一起去㗎。咁我点样问到端倪呢？因为四个都系马啦佬，佢实帮返咩㗎。咁讲真如果不在场证供呢，如果大家都系有血缘啊有成啊都证明唔到啦，如果不在场证据。咁佢话有唔系淨係得我同阿陈交配两个去㗎。仲有两个我哋党嗰个职员都有去同台湾嗰边倾架，咁点解你哋买机票搭埋机票过去搭埋飞机过去，点解你唔联络一个居民或者一个嗰啲小商户代表嗰啲阿叔镇镇共嗰啲阿叔一起去呢，定系个业主要求我净系见你哋几个，咁点解咁低个业主个个都唔见，净系见你呢？ 代理人啊嘛， 咁得意嘅，即系我觉得好棍咯，同埋即系我觉得有时啲嘢都系几好笑啦。 咁选我出嚟，咁所有嘅接洽嘅情况都系我全部负责噶啦。 即系我觉得好得意咯。你如果佢系咁有经验，点会咁样啦？嗱，喺另外一个角度睇，即系我个人都持平嘅，就是、因为持平咁啲人先嚟揾我啫。 冇觉嘅，其实冇觉噶，你自己讲噶咋？ 你自己炸自己先啦。咁我另外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分析就系话。如果你咁戇居，你四条友都系你同一个组织、同一个地方做嘢嘅，去嗰度同个地业主倾，咁个业主随时反口，咪过咗你一栋咯。个业主可以话我冇讲过话各自，我冇讲过话嗰个系翻新工程，我亦都冇讲嗰个系装修工程，我改租约，我嗰个叫改租约，我租俾第二个啫。咁你咪碌足咯。但我觉得你应该揾其他 parties 嘅人去有咩嘢。个业主真系反口嘅，你啲人做证啊嘛，你而家根本四条友都系你自己啲人。 唔系咁，但系其实如果系咁谂嘅话，其实佢哋呢啲唔会谂唔到会趁机，即系有机会系俾人哋反咬一啖噶。但系如果佢哋都坚持系，即系仍然系咁做，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即系即系阴谋论少少咁讲啦？可能当中会可能涉及一啲即系台底交易，或者系有一啲黑箱作业嘅嘢，系唔系好想俾第三者知道，所以佢哋先至唯唯唯咁样，即系叫做闭门闩埋门搞掂佢就算。 所以佢咪就一路俾人哋质疑佢。就话啊，点解你哋建又静鸡鸡建？你建之前亦都冇同个居民讲，亦都冇。如果你话我贴张纸喺度，我贴张纸喺度，我几时几月几日，即系平不嬲咧做地区工作嗰啲咧，做嘢就大大声噶嘛。咁咧就即系 成功争取乜乜乜 啊！成功争取后边 马路绿灯多三秒， 斜坡剪草啊，成功争取灭虫啊， 系啊，成功 争 取驱赶流浪狗， 系啦，即系用呢个声波驱赶呢啲即系嗰啲小三小四啊，咁都得嘅。咁啊，但系咧，佢应该即系如果我系佢啊，我就会话啊，我将会去台湾见嗰个大业主啦，咁我贴张纸出嚟。咁啊，睇下有边个人想去参加，咁嗰啲居民实会去噶嘛，就会举手。讲真，你妹啊，你咁多师奶会嗰啲，你妹啊，你都捉其中一个过去啊。咁到时啊，有啲咩头晕身庆啊，啲人嗰师奶都会举出嚟，我有份去听噶，有争取啊。咁你咪脱罪咯，咪唔使烦咯。而家就系全部人喺度估，点解个都唔见你，见你咧咁得意咧？ 究竟你倾咗啲咩咧？ 我哋而家个角度咧喺度帮紧啊陈交配啊，点样样佢呢个 拆解 啊！冇错， 系啦， 其实我帮紧佢噶，即系我觉得好好笑咯，即系点解咁得意嘅？即系你咁有经验，你细嘅唔识啊，大嘅识啊，大嘅唔识嗰班智囊识啊，咁你第一梯队唔识，你第二跛队你识啊，即系好得意喎佢哋。咁而家啦，好啦，搞到满城风雨咧，咁啊仲衰，仲将件事搞之后咧，咁而家就有人话俾我听就话。今朝就发觉佢嗰个办事处咧就搣晒啦，嗰啲关于呢单嘢嘅嘢搣晒，就转移咧就去打铁路，即系叫做咩啊？好听啲啊叫做咩啊？ 转移视线， 转移视线，唔听下混淆视听，即系佢即刻转账，就等啲人觉得啊，佢唔系净系咩嘅，佢有同我哋挥嘢，乜嘢乜嘢咁样，咁啊变咗呢啲嘢咪咩咯？咪慢慢香港人话淡忘，其实香港人唔系冇记性，唔系善忘，但系香港人其实都记仇嘅，睇下个比率几多啫。 唔系，同埋我觉得系佢记唔记仇，佢喺心里边默默咁记住嘅啫。咁你咪四年之后咪再。见真章咯， 其实两年嘅咋，因为上一任嗰个黑黑实实嗰条友咧，已经去咗做官啊嘛。其实佢做咗一半就走咗出嚟啦嘛。嗰、 okay. 个其实讲真，人哋唔怕俾你选啦，你咪选啦，选咪落场见真章咯。人一睇一做，其实佢落咗场之后，第一单功课嚟，都已经做到咁样，啲人会 执， 系啊，做到好烂咯，同埋系好肉酸咯。讲咗又唔认啊，嗰头又话咁，转头又反口啊，咁觉得佢少少家家啊，闪闪烁烁。根本如果唔系当初陈交配咁闪烁咧，系人哋唔会起疑心，还唔会反感嘅。如果佢样嘢咧有交代，做得好睇睇咧，佢仲可以用呢样嘢嚟民望急升添。 所以啊，做得好好睇睇吓。咁第一样咧就是、政治，对于政治，大家咧想介绍嘅概念就系话，第一样嘢政治嘅嘢咧，从来都系信唔过嘅。无论嗰个系官啦， 即系其实 议员啦，定系边个都好，只不过咧你系一个佢一个代理人，咁你系当然啦，你选佢出嚟，你梗系要监察住佢啦吓，睇下佢有冇帮你做嘢啦。 但系问题而家佢就系唔得光明正大，人哋监察唔到佢，然之后从 拖泥带水 系啦，人哋先质疑佢究竟佢系咪 成功嘅咧？应该一成功嘅政治人政客咧吓，冇政治人啦，系应该成功系呃晒你哋咧。 係而係佢係可以繼續係可以穩坐呢個咁嘅位嘅。OK， 咁雖然佢暗地裏邊做啲咩啦，但可惜咧佢係比較做得柒啲，咁啊俾你哋知道曬。 哦，即係啲手段唔得咁 手段就比較 高張，唔夠高張啊嘛。 同埋咧其實嗰個屋苑啊、孤兒半島咧，個個都早出晚歸嗰啲所謂中產啊。即係唔係中華民國個中喎，係喬斯邊個中喎？即係中蘇冚家產。唔係喬斯邊個中啊？終結嘅中啊！而家咁咧就嗰個中產人士咧，就個個都早出晚歸，咁啊平日咧都要留低一路一亂喺度，或者飛鴻姐姐啊、印容姐姐咁樣嘅。咁咧就但係咧好得意喎，佢辦事處係唔開禮拜六嘅，五日工作。咁以前呢阿墨西哥喺度做嗰陣呢陰公啦，由朝做到晚，晚晚八九點先至收工，仲要做埋禮拜六禮拜日做埋呢都仲要俾阿二樓呢鏟呀拍台呀唔滿意。因為佢唔鋸你，第一你唔係世家子弟，你唔係老豆老母有錢，屋企唔係開鋪頭，仲有你英文唔得。你唔係名牌大學，你又唔好浸過鹹水咁鬧。 Chicken 啊 ，Chicken 應該都應該 係咁鬧咯。 Chicken 啲英文都好正嘅喎。 邊個 Chicken 啊 ？Chicken 咯。 邊個 Chicken 啊？ 中士根。 哦，阿 Chicken 啊？ 佢叫 Chicken 啊嘛。 佢叫 Chicken 啊？ 樹啊嘛。 哦，樹根。 係啊 ，Chicken 都。 唔係喎，嗰時咧 OK 嘅喎。 嗰時咧，我 Facebook 咧同佢 長毛嗰啲。 嗰時我同佢咩咧？同佢 check 咧。 你通常讀社工出嚟嗰啲個情況都係大概咁上下嘅。 你知唔知我同佢 check 咧？我發覺咧，同我 check 嗰個唔係佢嚟嘅，應該幫佢管理嗰個網頁嗰個僆仔嚟。因為我同佢我咧就嗰時就即係中意作下啲詩啊嗰啲啦，即係唔係黑社會詩啊，作下啲詩，我就送咗兩句詩俾阿 Chicken 啊，我就話玉樹臨風。直根香港，哇！佢跟住佢话，哎呀，唔敢当，唔敢当咁样咯。跟住后屘啲人同我讲，你 send 俾佢冇用噶，测嗰个系佢条靓嚟。 我麻麻地佢 嘅，我觉得一时时啦。咁啊，唔关佢事啊，呢单嘢唔好讲嘅。咁啊，就而家我就觉得好得意咯，即系你开声啊，即系话人哋话你，跟住就要即系点啊？要人哋要出信。跟住呢就喺个网络嗰度解释出咗封信就叫人哋还公道有人道歉。咁有啲街坊同我讲话其实顾唔顾得入㗎，我话唔知喎，你知啦，我哋啲又冇读过 law 又冇成啊，我真係唔知顾唔顾得入。不过我就觉得如果真係告呢真係告上法庭又真係几好睇。 但佢咁 overreacted 啦，我觉得即係人哋叫做即係咁样讲一讲佢即刻就即係起晒杠啊，又 唔系佢不嬲都系咁㗎，佢话人就得，人哋话佢唔得㗎，恶惯㗎嘛。屌佢嗰时啊，就为咗美国签证，我举手啊，见开会冇人举手啊，话去美国。咁我举手之前我都话，即系我个节目都有交代。之前我话，我只系举手嘅啫。咁佢话，得照举啦，只照举手有兴趣，即系做妹等佢过会好睇啲，冇核突。佢唔领情不特止，我举完手，佢仲以为我去黐佢公司啲资源去美国。你崇美啫，你中意拜美国啫，我唔中意美国嘢噶嘛。跟住咧，佢就话。拉我同埋佢举嗰个咁啊扑街 GM 呢即係同嫁咗俾自己舅父生咗个低低地嗰个 GM 呢阿余嘟嘟呢咁啊余圈圈呢就拉埋我入去跟住一拍台闹我就话公司冇咁嘅资源我话吓我举手我话有兴趣咗我嗰时举手我话唔去咗我话有兴趣咗你叫我举咪举手囉跟住拉我入去闹囉但佢呢竟然呢吓我唔知一个成日飞中美啊中香港美国啊周围去嗰啲人竟然唔知道美国系要签证㗎跟住我同佢讲我话我都冇美国签证咩搞个美国签证1300多蚊我都冇钱俾。讲真的你嗰阵人工咁奀三年先加多500蚊。 啱 唔啱係啊跟政府嘛政府冇得加唔加嘛唔加产。跟住呢就个个都要割价同佢做即係仲要呢唔珍惜你㗎点解呢佢觉得我大撚把义工啦人哋唔撚使钱都同我做啦几撚多人慕名而嚟帮我。係啊嗰啲人系唔使钱同你做做到咩質素呢系咪先有啲同佢 filing 仲好笑啊啲僆仔暑期工同佢 filing 啊拿拎住嗰张喺度睇啊睇完先同佢 file, 跟住 file 人错晒啊我哋咪执佢手尾囉。 我意思系话即系佢而家呢件事咁即系出到私信咁 overreacted, 其实俾人觉得佢会唔会更加此地无银呢即系会觉得佢心虚先至去即系咁 其实我觉得佢系有啲 我覺得佢啲智囊背後咧，即係教佢做嘢嗰班人其實係好蠢嘅。你明唔明我意思？ 係啊係啊係啊！ 你分清兩情況嘅， 令佢令到呢件事 拎佢走曬啦嘛。 你開頭必已經有一樣嘢出嚟俾人以懷疑啦，而你又忽然間咁高嘅姿態咁去做一樣嘢出律師信，就俾人會更加會覺得哇你心虛咯。 所以咧，我都講係一樣嘢，有人咧就 cop 咗我啲留言，就講其實呢場係一場好大嘅 PR 災難嚟嘅，根本咧舊社會肥棒年代，所有殖民地的官員都欠缺這個 PR 訓練。你叫他們呢答呢那些什麼什麼局長什麼局長啊上電台節目什麼清什麼坐那個節目呢不清不坐那個節目呢一路講一路個頭會自動噏的。噏什麼春啫現在你講嘢咋嘛你使乜噏啫即是一路讲一路喺度噏噏噏噏噏，即系我唔知小佬失调啊，定佢即系线亲，即系小佬系控制你 coordination 噶嘛，因为佢唔知点样喺度讲一路个头喺度噏，因为咧有啲咧就有啲咧就真系冇自己形象嘅，好似嗰啲咩唔知教育乜春嗰啲局嗰啲大官嗰啲咧，一讲嘢，佢一讲嘢，一擘大口同埋嗰个卖广告咧嗰、那个话唔知乜嘢咩啊咩咨询喎，一讲哇， 哦鱼与熊掌嗰个系咪？ 屌你咪佢！棚牙仲肉酸过我啊，系奶茶色噶佢棚牙，有一个咧就直头柯华田咁样色嘅。屌你唔该你哋，你政府有钉肚，你洗咗牙先上镜啦。我已经上次都闹完，又系咁样，跟住咧仲攞命。有啲咧有一个仲好笑，幼稚园咧幼稚园咪俾人哋封杀，即系封咗，跟住卖咗，唔续租俾佢，跟住又话唔知佢咩收留位费，跟住整条僆嗰条僆咧就话以前。帮某大政客出书，跟住又系孤儿半岛啦，后尾争十二票选唔到啦，那个就走咗去做高官，原本得个万零蚊，跟住人被嘣一声七万几，跟住而家再加人工就九万几啊，人哋跟住又话利用佢啊，出名啊，识人啊，又乜又乜咁个好啊 ，whatever 好多嘢啦，嗰条僆仔咧电视机影住佢咧，咪傻仔咁咯，企喺度咯。傻仔企喺度啦，哦，即系我话知你10A 9A 1000个 A 啊考咗，即系你唔得就唔得咯，好倒柒噶。 唔系，所以有时咧，你话读书叻咧，同 佢根本系 PR 灾难。 对人个 presentation 又系即系两样嘢嚟嘅，我觉得。 系啊，另外佢有一样好得意嘅就系话，我觉得如果呢单嘢咧，如果我做啊，我就唔会即系一开波就出律师信咯，我会出声明咯。即系我出声明讲晒呢件事系点样点样，但系你出咗声明俾人哋睇到，好笑噶。四个所有四个去参加嗰个会议嘅人全部都是你自己有。咁点样证明你有讲呢？咁嗰啲人即係嗰啲人就算出镜又好写文章又好，佢实帮你㗎，你俾人工佢实帮你㗎。你同大家同声同气㗎嘛。 我估呢可能呢，因为嗱你啲律师信呢其实就唔系乜 low big deal 嚟嘅啫。出律师信就等于系会入品法院告㗎嘛，两回事嚟㗎嘛。 纯粹靠客嘅啫。 咁律师信系点呢？通常呢可能你我举个例子啦，你啲电信公司譬如你转台嘅时候呢，你又揸期又冇还。即系冇还返俾譬如某间电信公司啦，咁你转咗第二个公司去个租约啦。咁通常呢咁就点办呢？烂数呢就会同啲律师行合作嘅，咁就买一落譬如300方嘅几多钱咁样。 哦， 咁跟住呢就会出律师信呢就吓嗰啲普通星斗市民呢，嗱你唔话呢我就点点点啊，会入品告你。其实最终呢系唔会告嘅，因为呢个成本好贵嘅，你去日本去法院。 係呀，佢争你几嚿水，佢小额钱就喺 claim 你都。 咁我嗱以嗰个咁嘅例子去推断呢，应该系呢我諗可能系贪平。可能同个律师呢就签咗 有 quota 未用。 係啦 ,quota 未用完咪出律师信都冇所谓。 咪佢好得意嘅，我就冇详细睇呀。 纯粹估计嘅推测嚟嘅啫。 我冇详细睇，因为呢嗰封信係 啦， 因为嗰封信呢就有啲嘢遮咗嘅，人哋又费事 disclose 啲嘢出嚟。咁我嗱一嗱我亦都唔想睇。 sample 嚟咋嘛嗰啲。 係啦，好似话呢佢又要求人哋道歉。咁有个阿婆啊，嗱有个阿婆真係阿婆嚟㗎。唔好话大家又话我作啊，有个阿婆就同我讲，佢就话即係无论 physically 又好 ,mentally 又好，佢都系一个阿婆嚟。咁阿婆都唔抵得，阿婆都话如果佢啊唔使驚，如果佢呢告得入呢，佢就唔使叫人道歉啦咁样。咁我觉得喂，点到有你闹人就冇人话你嘅。你以前啊当初啊点样滴人哋入间房度闹人哋。我已经解释咗话我仔又细啊，我又成日病，我仔嗰时读小学。我点可以抌低个仔，抌低头家去七日或者十日 trip 呢？系咪先？咁我自己去到系唔系柴烟饭你包啊？我自己都要俾钱噶嘛。 第二样嘢就系话， 佢话冇听埋我讲先，即系佢闹我嗰阵咧，系到而家佢都冇同我道过歉。咁佢都争我哋啊！嗱，而家旧公司，我讲翻啦，即系之前嗰个公司 係個係走咗25人，你知唔知個 turnover rate 幾高啊？佢唔走去諗下究竟點解走咁多人？第一你人工恩，第二你殘雞啊嘛，即係你知唔知咩叫殘雞啊？呢個 term 好耐冇人講過。咁啊，你公主病嘛，你殘雞嘛，鬧撚走曬啲人，跟住賴咗落我度啊！話點解啲人咧嗰、那個咁嘅撲街 GM 魚嘟嘟咧，咁啊坐喺我對面，佢點解坐喺對面嗰啲會走咧？跟住咧就講我又講緊到樓下咧嗰間咧。嗰間乜海大廈咧，樓下嗰班咁嘅死人食實招去擦佢鞋嘛，就走嚟問我點解坐身你對面嗰啲都走嘅，我都覺得我哇你做 secure 啫，裏面啲嘢你都管埋嘅，我就同佢講，我話我都知佢班人八卦，我就話哦喂，坐我對面個男仔，人哋踢足球嗰間南乜會都俾咗合約佢，俾佢做足球教練，咁人哋梗係走啦，人哋中意踢波係咪先？咁有個女仔，人哋考到 full pay scholarship。去读政治，人哋梗系走啦，系咪先？唔通你咁捻孤寒，你银荷包供人哋读书啊？咁人哋 讲句啫， 系啊，人哋 日日翻嚟俾你屌我老母，我嫌我老母俾你屌都舒服咩？ 唔系俾人屌不特止，系佢公司有条低低地打人啊嘛！ 我真系觉得 兜心口打落去，佢又包庇佢，佢唔闹佢唔成，即系佢又免责、啊。跟住好啦，另外一个女仔咧，就人哋去咗嗰、那个咩生产力促进局嗰度做啦。我真嘢嚟，生产力促进局嗰度，人哋咧就唔知几百人咧，私筛选请到佢一个，咁人哋梗系走啦。人哋讲真嚟到都觉得唔对路啦，嚟到哇大佬你咁样对人嘅，系人都一嗌话，请下边个入嚟，佢请你嗰句好礼貌，同我请下边个入嚟，跟住入去闩门，哇闹到咧。我哋嗰塊板后面就係佢㗎啦。哇真㗎，咁人哋见到哇乜原来你係咁㗎，人哋真係啊文明不如见面，人哋梗係走啦，我做咩要同你斗咁恩人工啫， 即係仲要受够你气。 点解十二个月粮仲要係跟政府加90蚊，你又加90蚊，有一年冇加佢又冇唔加添。跟住好啦，要养靓身材好 ,quality 高，人工平，你做啊。 你话 full pay scholarship 嗰个后咩系咪就系话俾人棒打鸳鸯嗰个啊？ 唔系棒打鸳鸯嗰个唔知仲系咪有嗰个冇棒打，人哋采购㗎嘛。嗰条咩鱼嘟嘟，人哋去完旅行仲捉住我走嚟问人哋两个系咪瞓埋间房，关佢差事咩？咁佢自己同佢舅父乱伦嗰阵系咪住埋间房啊？黐撚线。即系好好笑囉，佢哋嗰啲 theory。跟住呢你咁样闹人法，闹得咁劲，仲系兜口兜面闹，咁讲真，你都欠咗我哋嗰25人啊，走咗25人， 都需要你道歉啊嘛，出封 都需要你道歉。咁我哋有冇出封录资讯呢？就系因为人哋第一敬老，我哋啊中国人啊，见你系一个前辈，嗰阵时尚且都有少少 敬老啊， 尊重你，即系自己啊，你唔收啫，我哋收，但系唔得啦，临尾一个赖尿，一个就割脉，咁我先出声啫嘛。个个有听我节目都知啦，你欠我哋咩啊？你欠咗呢25人嘅尊重，亦都欠咗呢25人嘅父母嘅尊重。喂，人哋生个仔出嚟供书教学，俾你当狗咁喝。喂，我未去过美国啊，我都知又要美国签证啊。而家1380蚊，仲要去大乜银行嗰度入咗钱，跟住要见领事。我咧就前年攞咗个美国签证啦。喂，十年噶，而家我举手系因为你个会冇人睬你啊嘛。我见你咁撚肉酸，我举手帮你，你唔撚多谢我，你仲拉我入房闹，你冇嘢呀嘛。即係佢係闹你囉。即係佢而家讲明就係话我闹人就得，你哋讲嘢有少少牵涉到我就唔得，我就要告你。哇你好恶啫，真係好恶，好驚哦。 做啦做啦，好激动我做啦。 係呀、啊、杯都跌埋。即係諗起你讲真旧怨新仇。 当年嘅耻辱加埋今日嘅。 大佬我打工咋。我打工打到夜晚瞓觉啊，系发梦尖叫噶。 不过都系，我都即系唔好接受到咧。我成日都同啲同事倾偈讲起咧，就话隔篱 team 咧有啲就指口督鼻，即系指住个鼻，无论男女咧都要即系日日俾佢指啊， 拧咗块水 跟住屌佢老母啊，成啊嗰啲咧，我都话即系我冇办法，我份人工啊就系请我翻嚟，你闹我都算啦，你要我带埋老豆老母翻工冇可能嘅。 佢始终咧。佢都要扮嘢呢，佢就唔会话开声屌老母嘅，即係佢冇粗口嘅。佢但係呢佢 有啲说话係比粗口更难听嘅。 更加难听啊，比如话你咩傻呢弄冲啊，我心諗哇大佬我正式注册结婚点样叫傻呢弄冲呢，即係同埋呢佢係好乞人憎嘅。 佢成日咧就用佢嗰啲婆仔性格，其實佢只不過一個婆仔，佢又用嗰啲婆仔性格咧就去諗你，小人之心啊，度君子之腹。你知唔知佢嗰陣時啊，筲箕灣啊，嗱我講地方名咋，唔係話你啊。個筲箕灣咧個名咧仲耐撚過你出世，你六啊幾咋，人哋百幾年啊個名。咁啊筲箕灣嗰度咧就搞活動咧就唔夠人去。咁我話唉唔怕啦，我嗰時都好多街坊識㗎，不如我都去參加啦，同你撐場又 call 曬嗰度附近有啲街坊啊，打俾佢喂落去啊幫下手啊，哦撐場，咁大家都有俾錢，我就有俾錢，我有交錢。佢咧就去到現場見到我，但我去到咧就即係同啲街坊傾偈啊，都係同你做緊 PR 嘢啊，同佢做緊 PR 嘢，跟住幫手做嘢啊，又叫啊第一圍台、第二圍台，而家可以上台影相嗰啲咧，即係維持秩序。佢咧喺現場唔出聲，轉頭咧佢積埋積埋，佢覺得你係攞著數，你去免費食佢個餐飯咯。點解唔撚使做啊？我係真金白銀俾出嚟嘅，我冇攞過你公司著數，而家係你攞我著數做，我仲撚興啊！嗰次未菲律賓人質事件嘅，跟住未話人質事件之後唔知一日定兩日嗰度撲街生日啊嘛，跟住咧就話要默哀好啦，默哀啦，默完哀之後，跟住未話要去維園，未話遊行嘅，個個著曬黑衫。你知咩啊？佢平時咧就格鳩我，又話乜又話乜。到嗰日咧，啲咩大熱天時有好多人中暑啊！嗰次即係啱啱菲律賓人質事件之後死咗人之後幾日咧，未維園未有單嘢，咁咧就全部掛曬黑布，個著曬黑衫話去參加，跟住咧就唔知道要現場大會有黃絲帶供應，我咧就要落去整黃絲帶，同對面嗰個話生產力促進局有張合約個女仔喺度整黃絲帶。咁呢好啦，我又要做好啦，整黄丝带啦，因为要游行。咁你知呢嗰陣时八月天又熱又盛，佢嗰陣呢佢平时就即係对你恶言恶相啊，讲说话有骨啊。佢嗰陣呢就忽然之间就同我讲，臨出门口我最记得开咗半道玻璃门，就同我讲边个啊听日呢维园游行呢你叫埋仔女去。我心諗你自己做人阿妈啦。你而家你大是大非啊！你叫我啲仔女去，我会叫。如果佢自愿嘅话，唔系你嗰阵就因为唔够人，你想叫多啲人去，你嗌埋我啲仔女去。喂，大天时中暑系咪你陪啊？啱啱先嗰阵你又记得我有仔女啊？我系人阿妈，我唔系怕啲用重咩？我顶佢个肺！你自己都做人老母啦！大天时三十几度，你叫我啲仔女啊？我最细嗰个仔嗰阵时仲系小学三年班、三四年班，你叫佢去嗰个广场嗰度晒？你唔係呀嘛，就因为你想你嗰个地你嗰个组织多人去，即係你要用我嘅人脉。喂，而家唔係我嚟攞你着数，係你攞我着数啊。我带埋仔女返工啊。喂，我唔会嗌佢去添啊。你唔能叫你个女去企未返嚟啊嘛。你唔叫你亲戚朋友去。哇，你喺你嗰度做咗咁多年。以为我去走去黐你去参观嗰、那个航空公司嗰个飞行舱去开放日去睇。其实就系嗰个 Facebook 嗰啲 fans 就话，我唔去，佢唔去，就问我去唔去。跟住咧，你知道咧就惊死我啊！黐捻咗你嗰啲活动，啊，你个婆仔，屌你翻屋企啦，退休啦！你以为我黐你啊？你黐我啲人脉啊？话俾你听，咳啦咳啦，好兴啊！ 唔讲落去啊，不过算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代做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佢要饮水啊，系咁啦，拜拜。